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六名北韩公民、一名俄罗斯人和一间俄罗斯企业，认为有关个人和实体有份从中国和俄罗斯购买产品，协助北韩进行包括在今个月内两次导弹试射的军事活动。感谢拜登政府首次就军事活动向北韩施加制裁。财政部话，制裁措施旨在防止北韩继续利用海外代表非法采购武器货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话，美国政府仍然致力同北韩进行外交，认为如果要有进展，就必须对话。北韩昨日证实成功进行高超音速导弹试射，领导人金正恩到发射现场视察过程。美国财政部认为，北韩自去年九月的六次导弹试射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2点，跌1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39美元，卖出1,826.0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6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早上大致多云和清凉，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咯，近住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咁反方向都有八卦龙啊。咁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咁再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另外咧，反方向咧，亦都系受影响啊，入将军澳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咁另外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反方向坚拿道天桥入香港仔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连德道啦，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转翻落将军澳道咧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碧云道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识得叫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 大气候， 开心日报啊， 都话大气候咯。 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2022双响炮。 开心团队有 Fat Chat 本地鱼龙篇， 大气候团队跳出直播室走访本地农场、种子场和鱼排。 只是你们跳出咩？开心主持由流浮山再去顺水实验农场，了解本地鱼菜农产品有几新鲜。 留意开心日报， 联成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联手呈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学界体育馆环节，今个星期请来的嘉宾是港超足球队总教练陈晓明先生，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13日，港大男生初步确诊，曾与染疫者同场用膳，食肆内怀疑出现传播。 专家委员会建议为5至11岁儿童接种1/3成人剂量伏必泰。 林郑月娥建议政策局增至15个，下届政府可考虑设副司长。 约翰逊就封城期间出席聚会道歉，工党要求约翰逊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早晨啊！喺1月13日，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我系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咧小朋友打疫苗方面，政府早前就话计划咧将科兴疫苗嘅接种门槛咧降到去5岁，咁就话预喺农历新年后啦，就睇下个疫情嘅情况。如果系翻翻学嘅话，都可以安排外展队咧去到学校咧，为一啲学童嚟接种嘅。伏必泰方面都有新消息噶，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寻日开会之后，建议俾5至11岁嘅儿童接种1/3剂量嘅成人伏必泰疫苗，就系用一个叫做标示外使用嘅方式嘅咁。建议政府咧就系将资料交俾咧联合科学委员会去考虑咁。因为而家就系伏必泰嘅代理商咧，复星医药咧就未向香港政府咧系降低嘅申请，降低呢个接种年龄门槛嘅。如果用呢个叫做标示外使用嘅方式，用一个成人嘅剂量抽部分出嚟，系作为一个儿童伏必泰，又可唔可行呢？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噶。电话旁边有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早晨。 早晨，张立文。 早晨，刘泽星，想问一下啦，而家呢一个嘅做法就系用一个嘅成人嘅伏必泰疫苗，系抽1/3出嚟做5至11岁儿童嗰个打伏必泰嗰个剂量，可唔可以详细讲下个情况系点啦？同埋考虑咗边啲数据觉得系安全，所以决定有个咁嘅建议。 我谂首先要即系讲一讲啦，大家而家都每一日讲紧我哋嘅新冠疫呢、这个新冠病毒嘅疫情啦。咁大家都知道第五波嚟咗，其实系周围各个国家都已经系 Omicron 已经散得好厉害啦。咁我哋都我哋嘅委员会咧都好觉得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应该系尽量咧去打疫苗嘅，尤其是系即系年长嘅人啦。咁年长嘅之外咧，咁当然细路哥亦都会需要啦。咁剛剛你哋都講過，即係我哋係好幾個月前由即係讓我哋嘅12歲以上嘅細佬哥打呢個嘅伏必泰，跟住後尾我哋係提議5歲以上嘅可以打到科興。咁我哋都希望將嗰個年齡群組可以一路係即係增加落去嘅，即係細個嘅又亦都需要保護，年長嘅亦都需要保護咁嘅樣。咁而細佬哥即係點解特別需要保護？其實最近好多專家都講過，因為即係呢個係一個上呼吸道嘅感染，如果一個細佬哥係即係染咗嘅話咧，好容易咧就好多細佬哥咧都會有噶啦，咁就好快脆咧就會將我哋嗰個嘅病 的那個新冠病毒呢就傳了出去。咁除了所有細佬哥會影響之外呢，咁亦都會擔心的就係、是、亦都我哋啲好年長的80歲以上得四分一人是打了疫苗那些，那那個情況呢就好可以好嚴重的了將來。那我們都很希望呢就是即、就是我們的香港市民呢各個都可以得到個疫苗。咁所以琴日傾嘅時候呢，就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已經科興可以五歲以上打得啦，我哋其實係呢個嘅伏必泰得唔得呢，我哋睇咗都好多嘅數據嘅。咁最主要就係、是、我記得之前都有同事講過㗎啦，喺呢個個新英倫醫學雜誌嗰度亦都發表過嘅，喺細佬哥五歲至十一歲嘅一啲嘅研究啦，咁係即係睇睇嗰個疫苗對個新冠病毒嘅保護嘅作用啦，亦都係對個疫苗對啲細佬哥嘅呢個嘅安全性啊、有效性咁嘅樣。咁就呢個第一樣嘢啦。咁我哋知道之前嗰個嘅研究就話，對呢、這個呢一群組嘅細佬哥咧，嗰、那個保護性咧可以去到 90%。咁而亦都睇翻一啲嘅其他嘅研究啦，究竟佢哋接種咗疫苗之後嗰個嘅中和抗體啊，嗰、那個嘅製造究竟係咪可以夠可以保護到佢哋咧？咁呢個亦都係新研翻我哋成人嗰啲嘅研究，亦都睇到咧，細佬哥五至十一歲，如果用咗十呢個嘅毫克 microgram 咧嘅嗰個嘅劑量咧，係可以做到一啲嘅中和抗體，好似成人咁嘅樣嘅。咁即係可以推論翻咧，呢一個疫苗咧應該係有效嘅。咁而且亦都睇到初步嘅安全性亦都係可接受。咁我哋都跟住就睇睇世界各地有冇人用啦。咁大家亦都知道，即係美國喺11月嘅時候就會批咗啦。咁而英國亦都12月嘅時候亦都係話亦可以用嘅緊急使用。美國嗰個就有少少同英國有少少分別嘅。美國嗰個就係有一個嘅細佬哥嘅一個嘅 preparation 啦，我哋叫而英國咧就係、是、好似我哋提議俾食衞局局長咁，就考慮用成人嘅劑量係三分一咁樣俾我哋嘅細佬哥啦。 但係而家係即係批咗，但係做緊未實施咗未嘅？同埋我想知最終係咪都有個步驟？雖然你哋有咁嘅建議咧，其實都要藥廠做一個步驟，係佢哋要批，我哋先可以咁做。 剛剛你都講啦，我哋提議嘅就係可以考慮。是一個標示以外的用法，即是成人的那個藥，然後跟住我哋將一個疫苗就係抽三分一，要嚟用喺我嘅細佬哥嗰度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即係標示以外嘅用嘅藥物咧，就唔係咁當係第一次嘅啦。即係我哋好多嘅細佬哥嘅藥物咧。其實都未必係一定係一開始嘅時候就經過曬我哋所謂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期嘅研究，好多時我哋都會喺即係成人嘅份嗰個嘅研究嗰度攞翻嗰啲嘅藥，就減咗個份量俾個細佬哥用。咁呢個不是一個嘅即係新嘅做法嚟嘅。咁最緊要嘅就係咧，因為我哋如果用成人嗰個嘅 preparation 嘅話咧，我哋嗰個嘅準備嗰個疫苗咧就好緊要啦，因為我哋成人嗰、那個，我從琴日聽到你哋訪問前日崔博士啦，亦都講過話我哋可以咧係用成人嗰個咧係將佢嗰個嘅份量由 0.3 個毫升 mL 就抽 0.1 就等於三分一咁嘅樣，咁佢亦都即係我見到佢自己做咗一個嘅。錄影嗰個嘅片係睇到都唔係難做嘅，但當然一定要係要經過要訓練。咁我哋亦都係提議食衞局局長或者係跟住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可以考慮咧，如果係真係用標示以外嘅用嘅話咧，一定要我哋嗰個嘅運作要有訓練啦。我哋唔好即係。所有嘅疫苗接種中心都會做，就係只不過係有疫苗接種中心裡面嘅人係受過嘅嗰一方面嘅訓練係會做，而我哋嗰個抽取嗰個嘅疫苗咧，亦都係有一個嘅我哋叫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即係一個嘅標準嘅呢個抽呢、這個呢、這個嘅做法咁樣。 我想搞清楚係咪真係 有一個步驟是要藥廠批我們才這樣做呢？ 藥廠可以申請去將他們的藥或者我們現在做的疫苗是用在某一個群組的人士那裡，咁但係即係剛剛講每一隻嘅藥物咧，我哋都可以，我哋由即係臨床醫生咧，係即係決定係可唔可以用喺另外一啲嘅病組或者另外一啲嘅年齡群組嘅人。Okay。 明白。我見崔俊明都話歡迎有關嘅建議啦，但係話如果當局咧係以成人復必泰疫苗咧嘅三分一劑量做一個標示外使用咧，如果出事嗰陣咧，藥廠係唔會負責嘅，係咪咁樣嘅咧？對於當事人或者一啲被打針嘅小朋友或者佢哋嘅家長嚟講，個保障又夠唔夠咧？如果咁？ 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係好緊要嘅，我哋真係要首先要睇曬所有嘅科學嘅證據，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個嘅效用同埋呢個嘅安全性。咁初初講嘅我哋都琴日睇過嘅都係可接受嘅，我哋亦都係推薦或者提議俾食衞局局長啫。咁佢哋亦都會相信係經過聯合科學委員會再睇過曬啲數據，係真係安全先至係會推薦嚟用啦。咁另外嘅就係即係所有嘅藥物都係啦，我哋亦都會一定係會繼續會跟進住我哋本地啦，同埋亦都係跟進住外地嘅佢哋如果咁嘅用法嗰、那個嘅安全性係咪可接受啦？ 我見孔凡麗教授就提過話，即係兒童復必泰疫苗同大人唔同嘅成分咧，係成人嘅三分一啦，但係當中咧嗰個液體咧就係成人嘅二分一，係咪有個咁嘅分別咧？咁如果抽成人嘅疫苗抽部分出嚟做兒童嘅復必泰嘅話，其實究竟抽三分一定二分一咧，應該係點做嘅？ 其實我又記得話崔博士講過嘅兩日之前，即係如果我哋平時一樽嘅疫苗咧，我哋可以溝到佢咧，係做到六劑嘅嘛，六劑就每一劑就三十個 microgram， 即係就可以有180個 microgram。佢亦都提議咧，就我哋可以就係每六劑咧，每一劑係0.3毫升嘅。佢亦提議就將佢哋係變咗就18乘0.1毫升嘅，就等於每一劑就係十個 microgram 咁嘅樣啦。咁呢個係緊要嘅，咁最緊要就係我哋做嘅時候咧，我哋喺個溝嗰個大 l u t 我哋溝淡嗰個疫苗嘅時候咧，係做得係正確。我哋抽嘅時候咧係要準確，係即係0.1就0.1啦咁嘅樣嚟到做啦。咁所以頭先我再即係強調嘅就係我哋係要好緊要嘅喺嗰個嘅訓練嗰方面咧，點樣溝啊？我哋嘅藥劑師點樣做法咧，一定係要一個嘅標準嘅方法嘅。 如果跟呢個劑量去打俾呢啲5至11歲嘅兒童可以打復必泰咧，其實係打一針定兩針，中間有冇話要隔幾耐咁？ 嗱，呢個咧，琴日我哋就未即係講到，因為即係準時真真正正係要用嘅話咧，就應該就係真係我哋嘅衛生署下嘅唔同嘅部門啦，佢會決定啦。咁佢亦都應該係會要經過呢個聯合科學委員會嘅。我哋暫時嚟講咧，我哋覺得咧，因為另外嗰只我哋科興咧就係、是。隔三個月去打第二針噶嘛，即係唔應該咧，係即係引起大家嘅即係混亂啊！一隻就係唔知幾多個禮拜，一隻就三個月。咁但係希望聯合科學委員會會再俾到一個嘅意見，點樣做法好？ 其實香港頭先即係你頭先都話好多睇，譬如睇英國方面嘅研究，亦都係參考過美國嘅做法啦。香港方面有冇自己做過研究咧？係兒童打復必泰方面打少啲劑量，係講緊成人嘅疫苗打少啲劑量。呢一方面嘅研究係有冇嘅？ 如果認真真係究竟打完之後會嗰個有效性咧，暫時嚟講就冇一個嘅即係足夠嘅數據話俾我哋聽，本地嘅研究係話俾我哋聽係有嗰個嘅效果點嘅樣嘅。咁我哋都係根據翻喺外地嘅做嘅研究嗰啲嘅數據嚟到做衡量嘅今堂。 嗱，如果真係一切順利又經過聯合科學委員會啊、政府啊嗰啲係批曬嘅話，程序順利係咪都預有冇話幾時可以俾啲小朋友5至11歲嘅打到呢個復必泰疫苗？係咪都係農曆年之後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咧？ 我唔應該喺度一早喺度估究竟要幾耐，不過都真係要，我相信有啲時間嘅，真係食衞局局長要考慮啦。咁又跟住我哋嘅，如果係真係係去嘅，咁我哋聯合科學委員會亦都要再商量啦。咁頭先講好多啲嘅所謂落珠食，即係要邊一個中心可以做啊，然後做嗰啲要做就係專門訓練啊。咁我相信唔會即係好快脆會得咯，但係即係唔會好快脆會。做得到咧，都應該要開始準備噶啦。我哋都要開始要話俾大家聽，其實細佬哥係應該係接受疫苗啦。咁、希望啦，就即係農曆年之前之後咁上下啦。即係我而家講唔出。 OK， 有冇估計過即係放寬埋？如果伏必泰可以俾小朋友打嘅話，成個接種率可以高到幾多？推到幾多？ 希望嗱，即係我哋而家都見到，譬如話係睇到十二歲以上嘅小朋友啦，我哋當時係開始打伏必泰嘅時候，佢哋都嗰個接種嗰個嘅率都唔錯嘅，都即係七成多以上嘅。咁但係因為跟住係冇咗即係。亦都希望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接種率咧，可以喺呢個嘅五歲至十一歲嗰度，我哋會睇到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家長啊，或者朋友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如果有科興嘅話，我哋會唔會可以有另外一個嘅選擇咧？就係伏必泰咧。咁如果多咗中一個嘅選擇之後咧，真係希望嗰個接種率袁教授都講過好多次啦，我哋好希望我哋全港咧，真係 100%， 如果唔得嘅話，都至少九成以上啦。咁細佬講，亦都希望可以達到呢個咁嘅接種率。 好啊，唔該曬劉澤星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劉澤星咧就係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嘅召集人，同我哋講到專家委員會最新就建議話，五至十一歲嘅小朋友可以打成人伏必泰三分一劑量呢個建議，不過稍後都已經聯合科學委員會啊、政府等等咧去再去拍板嘅咁。另外，昨日有一個嘅有關於政府改組的一啲嘅公佈啦，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昨日喺立法會嘅答問大會嗰度咧就講到一啲改組政策局嘅細節，咁就話而家十三個政策局咧就加到十五個，其中咧新生嘅咧就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咁另外運輸及房屋局咧而家運輸及房屋局就會拆為房屋局同埋運輸及物流局，食物及衞生局咧就會改組變為醫務衞生局等等嘅，咁就話呢一個就會再問一下一啲。嘅意見啦，咁啊會交到去3月27日當選嘅後任行政長官咧去考慮係咪實施嘅。詳情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有新民黨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早晨。 早晨， 葉劉淑儀，點睇尋日呢一個再公布多少少細節咧？比起之前施政報告呢、這個改造方向，你同唔同意啊？ 呢個咧就譬如話拆運房局咧、立法會都有共識噶啦、就。上屆的立法會呢，其實就算是泛民都認為應該拆的。咁呢就譬如話成立旅遊文化體育局呢，是馬逢國同議員提出嚟的。咁應該冇乜問題的，大家都應該覺得應該做的。咁所以呢就其實呢個政府改組計劃呢最早是新民黨提出嚟的。我哋是2011年6月開咗個記者招待會推出我哋嘅建議。而梁生當選之後咧，都想喺立法會用類似嘅建議通過。嗰時候我哋都有話要開設兩個副司長嚟加強統籌協調添嘅。所以而家十年後，特首先至有啲信心通過咧，就我都好開心啦，同埋都好遺憾，搞咗十年至做到呢件事咯。 想问一下叶刘淑仪，因为头先你讲到话运房局嗰个拆，你都有留意到啦。不过今次咧就拆做房屋局同埋运输及物流局。之前咧施政报告就话会研究系咪分拆咗嘅房屋局同发展局咧都有啲理顺空间嘅，而家都仍然系分开两个局嘅。你觉得其实有冇需要两个局息息相关嘅时候又放埋一齐咧？ 呢啲咧就政府都同我哋有倾过下嘅，特首又同我哋倾过下嘅，交换个意见嘅。咁咧就房屋素來都有自己一個房屋局嘅，你記唔記得以前我呢個舊同事叫做黃清華，已故舊同房屋局長，佢做過更早前，當麥理浩推出十年建築計劃嗰時候都有個房屋局長，房屋司叫黎寶德嘅，因為房屋好重要咧，自己係一個房屋局係正常嘅嚇。咁如果你話土地， 土地咧就唔系净系起楼嘅，即系有啲经济用途啊，吓数据中心要用地，都系土业负责土地嘅。咁而家咧土地同工程部门、地政署都系归发展局嘅。咁如果你将房屋办发展局，发展局太大做唔掂嘅，同而家系运房局一样，运房局又要顾海陆空，又要顾房屋，一阵又过渡性房屋计划，咁佢根本系吃不消的，所以我觉得特首建议那种分拆法呢都合理。 虽然规模即如果摆在一起发展局和房屋局就大了，但是可以理顺到整个程序嘛，会不会好一点呢？因为我建议现在就说财政司司长做。 有副司长嘛。有副司长咯，需要有副司长帮忙下协调咯。其实政府有个long term， 应该有个 long term land supply 的委员会是财政司负责的。是吗？理顺呢啲有几多地拎嚟起楼，几多地爱嚟发展经济用途，咁财政司都应该系有个角色噶吓。 所以你觉得其实副司长都要喺呢一个职能上面系要协调两个局嘅。如果嚟紧系 我哋近时新民党2011年6月嘅建议咧，就系无论系喺财政司之下或者政务司之下，都加一个副司长帮佢管嗰啲部门嘅。因为每个核下咧都有几个局噶啦，系嘛？ 嗱，转头翻嚟再同阿叶刘淑仪讲，我讲到副司长，暂时今次就话都系交俾后任行政长官啦，去再考虑嘅。咁转头翻嚟同阿叶太再倾好嘛？好啊，转头倾。叶刘淑仪咧就系新民党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184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香港仔渔光道68号石排湾村碧朗楼同埋油塘崇山街8号希台一座嘅强检行动，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指出，一名曾經住在碧朗樓的初確患者初步顯示帶有變異病毒株。政府昨晚7:00起圍封大樓，派員為2125人進行檢測，到訪733户中有29户無人應門。另外，政府因應一宗初確個案，昨晚7:00起圍封希台一座，政府派員為大約330名居民接受檢測，到訪大約165户，當中有50户無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正係檢疫或隔離的住户，或者有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無人應門的個案。中環皇后大道中近水坑口街懷疑發生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案發在凌晨4:30左右，有人發現一名男子倒卧在路中，身體受傷流血，懷疑涉案車輛事後不顧而去，警方正調查案件。英國首相約翰遜承認在前年封城期間曾經出席首相府一個聚會，他就事件向公眾道歉。約翰遜解釋當時是以出席工作活動的方式在聚會逗留大約25分鐘，向職員致謝，但其後回想他應該將職員送回去，改以其他方式致謝。有在野工黨和蘇格蘭保守黨國會議員要求約翰遜辭職，約翰遜說不認為應該在獨立調查有結果之前辭職。屬於英國保守黨分支的蘇格蘭保守黨領袖羅斯說，如果約翰遜違規出席聚會應該辭職，他將去信下議院保守黨黨團，要求啟動對約翰遜不信任動議。英國傳媒報導，若果黨團收到54名保守黨後座議員的致函，將啟動對約翰遜的不信任投票。北約和俄羅斯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開會，討論俄方上月提出的一系列安全保障要求，會議歷時4小時。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會後說，與俄方的談判並不容易，會上就烏克蘭局勢進行認真和直接交流，認為雙方在歐洲安全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強調各國擁有自主權，決定是否加入北約。 斯托尔滕贝格话，北约要求俄罗斯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撤军，又指北约准备好和俄罗斯讨论互相限制导弹和核政策的问题，但俄方表示未准备好。与会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话，会议坦诚和直接，俄方建议采取初步措施缓和局势，并要保持外交接触。他批评北约试图压制俄罗斯，并在所有领域取得优势，为俄罗斯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警告若果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对欧洲安全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3点，跌1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47美元，卖出1825.3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4.66，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人民币6.359。英镑兑美元1.371，欧元兑美元1.144，欧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8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大致多云同清凉，下周渐转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出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微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非常挤塞嘅，车龙系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宠物公园。宝顺路上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尚德村。宝邑路嘅交通咧，亦都受到影响啊！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咁如果想考虑改道嘅话咧，秀茂平道亦都挤塞，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将军澳嗰段咧非常挤塞噶，车龙系排到去宝林北路近住康盛花园，后少少宝林北路去秀茂平方向，近住翠林路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怡心园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非常挤塞，车龙咧系去到环保大道过晒清水湾半岛，排到去宠物公园。宝顺路上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尚德村。宝邑路嘅交通亦都受到影响，揸车朋友咧，如果想改行宝林北路啊、宝林路呢啲咧，都要留意啦，因为都好挤塞噶。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呢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北路近住康盛花园，后少少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呢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怡心园对出。揸车朋友咧，请你忍让啦，因为咧多处嘅道路都系挤塞。咁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中线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石排湾道游乐场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石排湾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至于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新清水湾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宠物公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开。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去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要嚇自己嘅人先買股票，就唔好成日諗住佢會翻家鄉。要諗咧，繼續揸唔止蝕咧，只會離你個家鄉價越嚟越遠。 呢條係一條路翻家鄉啫，但係其他出邊好多路都翻到家鄉噶嘛。你沽咗呢個股票，攞啲錢買個好啲嘅股票，咪翻到家鄉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三男一女乐队超能天气，星期日晚8:00，港台电视31。 2022年1月13日，港大男生初步确诊，曾与染疫者同场用膳，食肆内怀疑出现传播。 专家委员会建议为5至11岁儿童接种1/3成人剂量伏必泰。 林郑月娥建议政策局增至15个，下届政府可考虑设副司长。 约翰逊就封城期间出席聚会道歉，工党要求约翰逊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咧就话建议可以容许5至11岁嘅小朋友啊系接种成人伏必泰疫苗1/3剂量，做一个标示外使用。你又点睇？1872311。另外讲到政府改组一啲嘅细节，寻日特首林郑月娥都有讲到，13个政策局加到去15个，咁其中运房局嘅拆局啊变为房屋局同埋运输及物流局。继续同阿叶刘淑仪倾下，电话旁边有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早晨。 早晨， 早晨，叶太，头先讲到话，运房局嗰度拆局啦，咁啊呢个都变咗两个局嘅时候，成个人手嗰方面又会涉及多啲嘅，有冇咁多人或者所谓即系而家热厨房要揾人方面又难唔难咧？又， 你拆两个局点都要加人手噶啦，你多两个局噶嘛，你多两个局点都要增加局长、副局长位啦，吓、啊、常秘啦、副常秘啦。一定開一大批位噶啦，所以佢政府嘅程序咧，除咗要修改相關法例咧，就一定要嚟人事編制委員會嚟開位嘅 嚇。難唔難揾人咧？ 揾人啊！我諗好多人都要睇下下屆邊位係行政長官啦，係咪？ 就咁睇有多個局啦，新嘅局就係譬如。講緊呢個嘅文化方面嘅呢個局啦，另外咧民政及青年局又多咗範疇啦，要揾人方面整體今次呢個政府改組難唔難 咧？呢、這個民政局就唔係多咗範疇嘅，因為你將文化體育都搬咗去呢、這個新嘅局啊嘛。咁你咪有多餘嘅資源啊，應該做多啲青年工作咯，所以佢叫做民政青年事務咧都好應該嘅。其實我覺得應該做多啲地區工作添。因为而家区议会嘅前途未明噶嘛，咁我选举时候都收好多市民投诉话冇咗区议员，佢哋好多地方交通黑点啊、环境卫生嘅嘢都冇人理嘅，系嘛？咁啊，区议会嘅问题，区议会嘅问题都要处理嘅。 所以见到一啲报道都引述消息话，新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会负责检讨埋区议会嘅职能，你觉得要点样检讨嘅方向咧？系？ 我覺得翻間時嘅制度都差唔多噶啦。區議會初開始咧，都係有委任制 其實2016年先取消曬所有委任制啫嘛。你取消曬所有委任制咧，就冇咗好多熟悉地方嘅議員。我去選舉嗰陣時候，都有市民同我投訴話，佢新選嚟個區議員，邊條街邊個大廈都唔識嘅，揾都揾佢唔到嘅咁。咁要揾，真係要揾啲能夠切實喺地方服務嘅人咯。 OK， 新嘅設立嘅文化體育旅遊局呢一、這個，我見你話揾人方面都要有啲特別考慮喎。過往有提過係咪？ 咁當然要揾啲熟悉文化事務嘅人啦，體育文化、體育旅遊係咪？咁我覺得都應該嘅，因為我哋會多咗西九龍文化發展啦，嗰度多咗新設施啦。我哋第日有個啟德體育園啦，東九龍都有文化設施啦。即是我哋会有啲世界级嘅文化体育设施，我讲硬件吓，我净系讲硬件咋，咁啊都值得系夹埋旅游嚟推广嘅，同埋点样搞好呢啲文化设施，等佢个内涵都丰富啲咧。我哋个故宫博物院又会开啦，咁呢啲可以吸引游客嘅，咁所以摆埋喺一个局去推广咧，都系应该。 今次尋日公布呢一個細節，就話副司長就留俾下屆政府考慮係咪增設啦。咁但係整體其實去到即係三月咧，就出咗個候任行政長官先至考慮呢個方案咧。仲有冇去一啲空間去改，或者啊覺得有啲佢覺得有啲要改啦，仲有冇空間去調整咧？ 有好多地方可以微調嘅，但我覺得行政長官嘅方案大致都合理嘅，因為其實政府要走嘅程序咧，佢仲要向每個政策事務委員會，譬如發展局有個 對口，就我們的發展事務委員會解釋一下為何土地繼續放在你這裡呢，你會怎樣加強土地供應呢，這個運輸局變成運輸物流了，你會做多哪些工作呢，他都要來答問題的。第一，第二，他開這麼多位置要來人事編制委員會的，第三，他也很多法例要修改的，所以三月的时候都是做紧嘅啫，咁啊未来嘅行政长官无论系林太又好，新人又好啦，都有机会继续就呢啲细节咧系俾意见。 OK， 好啊，唔该晒叶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叶刘淑仪就系新民党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休息一阵。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家传秘方，瞓多啲。 淨係靠呢啲得唔得㗎？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午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嗱，見到呢個國泰咧引發嘅第二棟出現有垂直傳播嘅情況，繼之前大埔美新大廈之後啦，咁啊北角楓林花園第三期都係相信係一個同座向單位，但本身唔識嘅人咧係有呢個嘅傳播嘅感染，咁就話本身住喺六 B 室嘅一個中信證券嘅染疫者咧，而家就再有最新嘅個案就喺九 B 室嘅一個做裝修木工嘅一個住客，而家就話係初步確診。对于啲垂直传播嘅一啲嘅个案啦，咁都想请一位咧，即系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其实系所谓垂直传播啦，同埋一个嘅工程嘅角度，其实喺家居方面有啲乜嘢又要注意咧？咁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袁柏良，早晨。 早晨，你好，朱立文。 早晨，袁柏良，先讲下家居嘅情况，应该再同你倾食肆啊。咁啊，先讲下而家呢一个北角楓林花园嘅第三期呢一个有两个唔同层，但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座向嘅单位，咁啊两个人咧就系染疫嘅。你估计系咪就系所谓烟通效应咧？从即系工程角度去分析，你点睇呢个？ 嗱，其实基本上咧，嗰啲住户咧，嗰个排水嘅设计咧，就系会由室内嘅排水渠啦，再接駁到大廈的中央排水渠。咁一般嚟講，如果根據設計上嚟做咧，係穩妥嘅。咁但係今次我哋見到嘅報道咧，就係話嗰個樓上受感染嗰個住户咧，佢嗰個水封係冇咗嘅嚇。咁啊，水封其實用嚟做乜嘢嘢嘅咧？就是、一個 U 型嘅儲水嘅裝置。咁當呢啲污水咧由自己嘅室內排出去嘅時候咧，咁呢啲污水咧就會排咗之後咧，就有個水封咧，就會隔住咗嗰個中央排水渠同埋室內嘅互通啦。 咁變咗如果中央嘅排水渠有啲污染嘅空氣呢就唔會流入住户嗰度。咁但係今次呢就是、因為嗰、那個水泵冇咗。咁點解水泵冇咗呢就有不同嘅因素啦。咁最主要就是因為佢乾咗。咁好多時候呢因為個 排水渠呢會有一個運作上面呢排水一排嘅時候呢就會帶動咗嗰、那個水泵有機會冇嘅。第二就係話如果室內嘅風扇呢我哋通常廁所都有抽風扇㗎嘛。咁亦都有機會長時間呢就會抽咗啲水去。咁、啊、所以呢其實最主要呢 抽咗啲水去定係抽咗啲 抽咗個水風啲水。 ok、 啊。咁變咗嚟講呢其實講好多次㗎之前亦都有垂直傳播嘅出現。其實提醒各位住户呢應該呢就定時譬如一個星期呢就倒入半公升嘅水。咁、但係其實講咗好多次呢其實好多住户呢可能聽完之後呢都冇去切實去做啦。 今次呢個個案呢我見袁國勇教授都話佢涉及一個維修外牆做緊維修。其實維修嘅過程係咪又令到啲空氣有機會有影響從而令到喺室內嘅感染風險又增加㗎呢 其實如果維修呢大家都知道會比較污糟啦。 佢外牆維修大廈外牆 維修。所以呢佢就會外牆會有啲塵啊咁樣啦。咁多數住户都會閂咗個窗。咁如果閂咗個窗咁如果你開咗抽氣線嘅話咁嗰啲風呢就比較難抽嘅。如果一般我哋嘅廁所門呢係有一個所謂門底罅嘅咁就幫助通風嘅。通風一定要有入有出啦。咁如果我哋裝修呢好多時呢喺嗰個門底呢就裝咗一條混石橋嘅叫吸嘴。咁令到門罅少咗呢咁佢個抽風線喺邊度抽風呢佢唯有就喺其他地方抽。咁如果當個水風冇咗佢就會抽大廈嗰條中央排渠裏面嘅氣呢就會排入個室內。咁形成一個感染嘅風險大好多啦。 OK， 讲一讲一个特别交通消息，阻一阻袁柏良啊。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宠物公园，亦都影响到深澳平道往连德道方向右转将军澳呢一段非常挤塞。龙尾宝林北路近康城花园，市民可以选择使用铁路服务嘅。继续同阿袁柏良倾啦。如果喺咁嘅情况维修嘅时候，其实在通風那裡又差啲啦，有啲乜嘢要特別注意呢？即係除咗話頭先話，即係驚有個煙通效應垂直傳播，要倒水落渠之外，仲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咧？特別喺維修嘅時候， 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講維修啦。譬如而家喺個疫情嘅風險相對高嘅情形咧，我諗好多住户咧都應該咧面向天井嘅地方嘅窗咧，就應該閂咗佢。咁當佢哋用洗手間嘅時候呢就喺嗰、那個洗手間嘅門呢就開少少罅。咁亦都同時呢就喺嗰、那個大廳啊或者你房裏面嘅窗呢就開咗佢。咁引動嘅風呢就只係由一比較乾淨嘅地方，我相信嗰啲地方面向比較乾淨嘅地方啦，咁抽啲風呢就經過你嘅廳啊然後入個洗手間呢咁比較乾淨啲。就如果你闩咗门洗手间呢佢唯有就喺嗰啲渠嗰度抽入嚟。如果你水风冇咗呢就风险就大啦。 都想问一下袁柏良啦，其实今次呢啲出现烟通效应嘅大厦本身佢系咪个大厦自己嘅设计有问题，定系其实都系好普通嘅一个设计涉及到一啲人为啦，头先讲话即系嗰啲 U 型佢系咪干咗啊嗰啲情况。是不是這樣？ 其實的煙窗效應呢是一些設計上面做出來的。因為我們那些天井呢是要靠一個對流，熱空氣上升呢才可以帶走那些天井裡面那些污糟較為污糟的空氣啦。所以其實它是會出現的，即是不是因為它特別的情形的，而是設計上是一定會有一個煙窗效應出現的，即是熱空氣向上流，咁帶動周圍個空氣咧就帶走嘅，咁呢個有個空氣嘅交換，咁只不過喺演繹嘅情況底下咧，佢變咗就係一個幫助呢個傳播疫情嘅問題啦。 嗱會唔會各位觀眾聽眾自己都有屋企而家外牆裝修啊，或者有留意啲渠嘅情況，或者甚至自己都有改裝過屋企，有啲而家今次有個個案就係涉及改裝個渠管啦，有啲套刺嘅情況，會唔會都擔心咧？18723呢啲講下你嘅睇法咧，就想問一下袁柏良啦。 大埔美新大厦嗰个个案就话有改装嗰个渠管嘅单位，其实呢一类嘅单位系咪特别要呢段时间都要揾啲专业人士睇下啲通风嘅情况，需唔需要做到咁样？ 其实咧，如果大家通风咧，你就可以自己可以简单都检查一下嘅。如果你个门底罅咧，厕所门底罅咧系少嘅话咧，真系如果唔方便嘅话，都希望都要尽量咧。當你用洗手間嘅時候開少門罅啦，咁啊加強咗個通風啦。反而就係話，如果做個改裝咧，你驚咧就做得手工有問題啦，耐咗咧會漏氣啦，咁嗰條排氣管會漏氣啦，或者個座廁嘅排氣管都冇裝啊，咁呢個亦都可以自己可以睇觀察到嘅，就係透過你個嗅覺啦。因為如果冇咗水風啊，或者嗰、那個排氣冇裝咧。好多時都會有臭味嘅，咁、大家其實加強留意一下，聞一下，即係當日洗手間你都會聞到個味道啦，唔係你自己用洗手間嘅時候啦，咁你佢存在咗一段時間有啲味道咧，咁你知道係滲咗入嚟，咁你就要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去睇睇啦。 Okay. 做水喉嘅人士。 OK， 另外讲下有关于食肆，因为见到寻日公布的一个初步阳性个案咧，就是一个20岁嘅大学生男仔嚟嘅，咁佢就之前同另一个咧早前已经确诊的个案咧，同一个时段咧喺个铜锣湾一间打边炉嘅餐厅食嘢嘅，咁见到寻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都话担心咧打边炉系会有一个雾化病毒嘅情况。其实你观察打边炉或者啲火锅店需唔需要再加强通风，同埋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个案咧？ 其实一般嗰啲打边炉啊或者 barbecue 嘅食肆咧，佢嘅通风个换气量咧都相当高嘅。咁但系如果有一个雾化情形，譬如打边炉啊 barbecue 咧，系有机会会带动咗一啲空气嘅流动。咁咪要視乎佢嗰個抽氣係點樣啦。譬如佢抽氣係，我哋見到有啲譬如寒燒咧，個抽氣咧就會喺嗰個爐上面嘅。咁我哋要視乎嗰個抽氣嘅情況，因為如果抽氣佢抽得冇咁重嗰個位置咧，佢會有機會會周圍流動啦。咁加上如果佢係霧化咗咧，個風險會大啲嘅。咁要睇下个当时个先锋量啊，抽气嘅分布情况嘅，咁亦都可以睇下其实嗰个感染系咪一个海啸式嘅爆发啦，亦或系局部地方咯。如果局部地方咧，就可能佢真系喺邻近嘅地方咧，就会带嚟一个感染。咁因为嗰个换气量其实基本上都系将成个场里边嘅空气咧系稀释嘅，佢都系需要一啲时间嘅。咁如果今次 Omicron 佢嗰个感染力咁强嘅话咧，咁我哋都要审视下，其实现时嘅换气量系咪足够啦？咁我哋都会留意住嗰个情况发展啦，或者世界上有冇一啲专家指出系需要更大嘅换气量咧，我哋都会睇住嘅。 OK， 唔该晒袁柏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袁柏良就系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嚟嘅。继续听听众嘅电话，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梁生，系 你好，好啊！我哋2003年沙士嗰段時間咧，已經有睇到渠嘅問題噶，因為其實我哋啲排水渠咧，尤其是屋企裏面嗰條四寸渠咧，其實喺英國標準同埋深圳嘅標準咧，我哋上高有個零件咧，叫做 AAV 嘅 Air Admittance Valve 噶，咁所以個頂嗰度咧，嗰啲渠咧，從來啲水同埋氣咧應該向下流嘅，就因為香港係少咗個頂頭，佢通常用個鐵線球冚住佢，愛嚟排氣。其實從來嗰條渠咧都係入氣，唔係排氣㗎。但係由2003年淘大嗰度到而家，都屋宇署都冇去睇到嗰個問題。咁所以如果嗰度加咗個頂，嗰度有個蓋喺度咧，嗰啲氣咧就會因為水向下流要去draw啲空氣入去，佢就會開，所以平時係閉嘅。但係香港絕大部分咧個頂咧就通嘅，所以咧啲氣就可以向上走。個問題就喺度咯，同埋好多時咧，好多啲大廈咧就因為以前係生鐵渠改做 PVC 渠咧，其實好多師傅都可以自己去改動去做嘅，就冇乜條件冇乜規範去做嘅，所以變咗好多時嗰、那個排水系統係向下嘅，空氣係向下嘅，但係咧就變咗可以令到佢有機會向上排走， 嗰陣時淘大嗰個問題就係咁樣 aerosol 去咗牛頭角嗰邊，大致上我哋嘅意見就係咁咯。 好啊，唔該曬梁生，仲有謝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早晨， 系请讲。 系我想问一问清楚，问一问啊，嘉宾咧就话咧， 哦，佢嗰个啱啱行即系完咗路同佢嘅访问。不过你可以照讲嘅，呢个问题。 好嘛，我想问一问啦，如果我哋喺洗手间嗰度咧，我哋开抽气扇咧，系闩窗好定系唔闩窗好咧？ 你发觉个问题系咩咧？系咪有啲？ 我都问清楚呢样嘢咧，就系话有啲就话闩窗好，你就话唔好闩窗好。系如果边一样系对个空气流通会好啲咧？如果当开抽气扇嗰阵时。 这个可能都要问翻相关熟悉嘅人士，等佢讲讲。但你而家譬如自己住喺即系喺屋企啦，有冇话不时，就算唔用个厕所，会唔会都闻到头先话啲有啲臭味啊？会唔会都担心？尤其是 Omicron 嘅情况下， 系啊，我哋担心呢一样嘢，所以要问清楚系闩窗定唔闩窗好啫嘛。如果即系开抽气扇嗰阵时， 明你个问题。但我意思，你有冇观察到有冇啲情况就系喺平时唔用厕所嘅时候都有一啲嘅臭味？ 唔系，我暂时就未有，我即系我想边一样会做会好啲啫，就系。 O K， 好啊，唔该晒谢生。 开张啫嘛，就。 O K， 好啊，唔该晒谢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嗱，今次咧呢一个垂直传播就系喺北角枫林花园第三期嘅，咁就系涉及一个中信证券嘅染疫嘅人士啦。本身佢就住六楼嘅 B 室，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唔识嘅，佢哋本身就住喺九楼嘅 B 室，即系同一个嘅方向嘅另一名嘅住客，而家就话系初步确诊。咁啊，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说法啦，呢一个九樓 B 室呢一個人士咧，佢係冇倒啲水入去嗰個嘅U 型渠嗰度嘅，咁亦都話再加上咧係大廈維修外牆啦，咁就令到啲住户係長期係閂咗個窗嘅，咁就推測咧有可能係同呢個煙通效應咧係有關係嘅，咁所以頭先同阿袁柏良傾咧都係建議啲住户啦，得閒咧不時都要喺嗰啲渠口位咧倒翻啲水落去，咁就希望係減少到呢個煙通效應嘅情況啦。你又點睇咧？18723D1 18723D1，九點鐘之後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包疫。染疫的厂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黄思雅在洪慧文生日会之后翌晚，即是上个星期二晚，和在青英会工作的32岁染疫女子到铜锣湾希慎广场牛气打边炉，最新发现同一时段在场相隔大约一行的港大男生被验出初步阳性，有医生相信较大可能是餐厅内短距离空气传播，有待病毒全基因排序结果确认。明报报道。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由國泰空姐母親跳舞群組衍生的綠田園餐廳個案，引申的中信證券群組繼續有人確診，其中一名中信證券員工住在北角枫林花園第三期，該大廈昨日再多兩宗初步確診，涉及兩個樓層不同但同座向單位，是繼大埔美新大廈之後本港第五波疫情以來第二宗垂直傳播。其中一名初步確診的住戶是32歲裝修工人，去過4個屋苑工作，同場有人沒有戴口罩。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昨日朝早到場視察之後，建議所有該堂大廈 B 座單位一共14户居民撤離。另外，中信證券群組另一個確診者的19歲家人亦都初步確診。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在全球肆虐，美國日前呼籲民眾改戴規格較高的 N95 口罩防疫，但是港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說 N95 口罩價錢貴，非常局促，他建議市民佩戴外科口罩之後再戴一個布口罩，假如戴兩個外科口罩反而未能夠貼實面部，留有縫隙。不過，如果是從事工藝行業，例如機場員工，就可以考慮轉用 N95 口罩。《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本屆政府任期餘下不足半年，特首林鄭月娥在新一屆立法會第一次會議上公布重組政策局方案，建議包括增設由民政事務局分拆出來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由運房局分拆出來的房屋局，食衛局就變成醫務衛生局，食物政策撥歸易明之後的環境及生態局等，同時設立副司長職位。林鄭月娥認為方案令到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分工更加平均。 方案就會令到現時13個政策局增加到15個。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首次透露，港府計劃研究以公私營混合模式發展北部都會區創科用地，並且考慮採用雙信封制的招標方式，批地給大型創科企業，吸引高端製造業和科研機構落戶香港，為落實該區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科學園科培網路榮譽會長周建宏指，港府綜合考慮技術和價格的做法是屬於好方法，但是建議考慮兩大因素佔比，以及如何配合加速再工業化的步伐，以及採用什麼生產規模。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透露，取消強積金對沖將會成為特區政府提交第七屆立法會的第一條草案，會要求即將成立的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在農曆新年之前加開會議審議，爭取在2025年左右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保障基層勞工權益。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屯門出現多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區內檢測中心大排長龍，政府必須要盡最大努力迅速提升檢測能力，加強統籌協調，動用更多場地，增設採樣點，調動公務員支援前線檢測，便利市民應檢盡檢，願檢盡檢。社評說，只有讓防疫手段走在疫情變化前，才能夠有效保障市民的健康安全。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答問會否認抗疫錯漏百出。社評說，論累計確診數字和死亡數字，香港無疑比全球大多數地區好，萬計的前線人員和醫護功不可沒，但是外防輸入有漏洞，政府執行安排差，防疫配套跟不上，兩年來社會上下不知討論過多少次。如果問在竹篙灣或者檢測中心外等苦候的市民，相信很多人都一肚子氣。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講到，本屆立法會首次大會如期召開，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拆局重組的方案，並沒有將房屋局和發展局合併，部分議員對此舉能否縮減建屋時間有質疑。政論說，顧問論如何，港府今次大刀闊斧變陣，總算是順應民意踏出正確一步，亦都承認了現有的政策局未能與時並進，甚至窒礙施政。《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新一屆立法會第一次大會昨日首次在國徽和區徽下舉行，彰顯了香港所需遵循的憲制秩序，亦都標誌著立法會徹底告別亂象，重回正軌。社評說，議員聚焦經濟和民生議題，行政長官詳盡解答，答問之間不時拼出火花，行政立法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良性互動關係得到充分體現。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同你讲，较早前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将军澳道啦，就系、是、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大约喺几分钟前就清理好啊。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宠物公园啦，咁亦都影响到啦。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啦，近住马油塘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康盛花园噶。咁再重复多次，就系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得咁长，都系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宠物公园。咁另外宝林路去翻秀茂坪方向，近住马油塘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康盛花园。咁宝入路啦，去翻将军澳隧道公路都系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将军澳广场对出。咁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狮隧出九龙排到去瑞丰花园。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石排湾游乐场对出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车龙喺井栏树。 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桂林呢啲蔬菜咁新鲜，啲鱼都系、哦。 Ada， 你食过番岑未咧？呢啲系本地渔农产品啊。 乜香港仲有人耕田养鱼嘅咩？ 梗系有啦。 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渔农篇》， 一年五集，同你破解各种渔农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2022年1月13日，港大男生初步确诊，曾与染疫者同场用膳，食肆内怀疑出现传播。 专家委员会建议为五至十一岁儿童接种三分一成人剂量伏必泰。 林郑月娥建议政策局增至15个，下届政府可考虑设副司长。 约翰逊就封城期间出席聚会道歉，工党要求约翰逊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3啊！头先啊，听众都问到究竟即系而家喺屋企譬如闩咗厕所门好，开唔开抽气扇啦？开好定唔开好咧？会唔会又引起所谓嘅一啲烟通效应嘅情况咧？有机会咁。咁我哋再问翻啦，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阿袁柏良啦，咁佢都建议，即系除非个门底个罅咧有成寸厚啦，咁唔系嘅话咧就闩窗开抽气扇，咁剩翻少少门罅咧就可以确保空气流通。防止病毒由室外是入回屋的。今天欢迎大家打来187231，对于一些渠管的改装会可能引起到一些的垂直传播烟通效应等等，或者刚才讲到小朋友方面，专家委员会都建议5至11岁是可以打这个伏必泰，不过稍后都要再经这个联合科学委员会去再谈等等。你又怎么看187231？昨天特首林郑月娥就去到立法会的答问大会，咁佢其中就提到有关于机组人员咧嗰个嘅违规嘅情况啦，咁佢就预告啊，由于个事件导致大幅收紧咗空运人员嘅检疫要求啊，咁啊香港嘅空运能力咧会大幅下降，咁啊后果会好快会反映到啦。佢就话空运行业受损咧，将会影响全港市民，包括系啲咩咧？货运，因为一啲新鲜嘅食物啦、电子产品啦、药品等等咧，都冇办法咧抵港。呢啲商品咧嘅价格咧好快会上升啦，食肆可能重开咧都冇货可卖啊，有个咁嘅情况。其实见到早前一啲机组人员收紧咗一啲嘅检疫措施啦，咁就亦都令到呢啲嘅国泰啊嘅货运呢係暂停咗一啲嘅长途嘅货运航班。咁见到喺7号，今个月7号呢，其实恢复返部分嘅长途货运航班㗎啦。咁但就话个货运运力呢都係相当于疫情之前嘅两成，以及係大约2%嘅客运运力。整体情况呢对于货运嘅情况有几大影响呢？电话旁边有一位嘉宾同我哋讲解下，有货运物流业协会主席刘浩然，早晨。 早晨好，你好，苏生你好。 系你好啊，刘浩然。寻日特首讲嗰个情况，话预告好快啲货会好贵啦，有啲可能买唔到啦。咁其实讲紧系边一类型嘅货，系咪定系其实而家已经陆续出现呢个情况？ 其实应该咧就会系喺嗰啲 新鮮食品度啦，即係例如一啲嘅貴價食材啊，包括一啲肉類啊、生果啊，其實呢一類嘅應該係會最大嘅影響嘅，因為其實咧另一 part 嘅話就係嗰、那個電商嘅貨物，即係包括喺外國嘅網站啊上邊嘅一啲嘅電商嘅訂單嘅話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延後嘅將會係。 嗯，已經出現咗定係預計幾時會出現咧？這個情 況其實你睇到香港郵政其實已經公布咗咧，因為嗰、那個運載力嘅下降嘅問題咧，所有長途嘅一啲嘅，包括歐美嘅一啲嘅郵件咧，其實已經暫停去接收嘅啦。其實預計到就係因為嗰、那個問題咧，個倉位上嘅問題將會係延續落去。咁其實咧喺國泰嗰、那個官網上面亦都公布咗，其實佢哋喺第一季即係 Q1 咧，去到3月31日咧，其實喺長途客機嘅方面，尤其喺歐美、澳紐呢四個點嘅時候咧，都係會有一個大幅度嘅運載力減少嘅。尤其歐洲同澳紐相比添。而美國咧，佢哋係維持每個禮拜係七班嘅貨機，所以其實預計到咧，其實喺長途線上邊嘅一啲嘅貨運上嘅嗰個倉位上嘅需求咧，將會好嚴重。 嗯，頭先就講咗有一啲涉及肉類啊、生果啊、電器啊嗰類啦，係咪？全部不可以不靠空運的呢，即是定是譬如你講的食物都有分一些高價一些的食材和低價一些的食材，其實用的交通工具去運又有些不同的呢？ 其實如果低價啲食材咧，咁其實我哋本身喺中國內地咧，咁、那個供應鏈上邊咧都係好穩定嘅。因為其實嗰啲係用呢、這個卡車或者貨車嘅形式咧，係由內地送過嚟香港，所以其實個物流鏈係唔係太大影響。其實影響嘅就話咧，係點解我喺啲嘅海鮮啊，或者係啲肉類啊，其實嗰啲貴價食材咧，係因為嗰啲大部分都保持個新鮮度，同埋尤其係生果，因為生果係有需要一個時間上嘅限制嘅話咧，如果佢哋喺嗰個時間到唔到嘅話咧，係會全部損。所以點解一類嘅產品咧係會特別容易損壞，或者一定要選用空運？個原因就咁解。所以無可避免地咧，依一扎嘅食材或者嘅食品嘅話咧，係一定會受到空運倉位減少而受影響。 所以係咪冇任何對策可以代替嘅咧？即係用轉用其他交通工具？我見之前提過，譬如會唔會貨運去到某個點，再用鐵路嘅方式或者海運？都是完全取代不到空運的，剛才講到生果那些情況是不是不行啦，那其他貨又可不可以用其他的運輸方式呢？ 其實我昨天都去研究過這個問題，或者跟業界都商討過，其實呢如果去歐洲的話呢，本身在內地呢，其實因為空運和海運因為疫情的關係呢，其實已經是在疫情開始已經係一個倉位大幅度去減少嘅啦，已經亦都好緊張嘅，所以其實業界亦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包括鐵路啊，就由呢個國內去到呢個歐洲其他地方，經過西伯利亞咁樣。咁、但係嗰、那個所需嘅時間咧，都要所需差唔多要十幾日嘅，所以點解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解決燃眉之急嘅方法嘅啫。但係如果你去到嚟美國咧，嘅航線嘅話咧，就冇辦法啦，一定要用翻空運或者海運嘅方式去送翻過去。所以其實嘅話，亦都有同業界去傾過，就係話會唔會喺其他嘅倉位或者其他航空公司上邊去補充翻所失嘅一啲嘅倉位咧？其實亦都講過啦，因為喺個疫情期間上面嘅話咧，其實倉位減少咗，所以其實咧業界喺開始即係疫情開始期間，其實已經做咗呢個動作噶啦。所以其實喺房間上面能夠可以book 嘅貨機啊，又或者一啲同原本嘅現有嘅商業嘅商務客機嘅話咧，其實佢哋嘅航空公司我哋嘅要求增加班次，其實已經做曬嘅動作，但係其實已經係有限度，所以點解嘅話咧？預計到如果用呢幾隻方法去補充翻國泰所遺失落嚟嘅一啲嘅倉位嘅話咧，唔係太樂觀嘅，其實。 嗯，我想搞清楚點解其他航空公司要增加倉位係有困難咧？ 因為第一佢哋受到呢個航權上嘅限制啦，唔係話佢就想加個航班上加到嘅，同埋亦都係個機組人員所面對嘅問題，即係個防疫問題嘅話咧，唔單止係國泰，係其他航空公司亦都相對地都係同一個嘅政策係相應嘅啫。所以點解其實機組人員嗰個缺少嗰個情況嘅話咧，其實唔單止國泰，係所有航空公司都面對緊嘅。所以點解如果要求佢哋再加個航班嘅話咧，其實佢哋航空公司本身都有其他嘅考量，需要作出呢個決定。 嗯，嗱，而家咧就話即係尤其是歐美呢啲長途嘅貨運可能會受影響啦。我見話 其實七號起都恢復翻部分長途嘅貨運航班，呢個係咪唔包括歐美嘅？定係主要係東南亞市場多啲？同埋而家咁樣落去啦，睇到個成本上漲係咪都會轉嫁落去消費者嗰個嘅價格嗰度咧？ 其實呢度有啲補充嘅，因為其實咧國泰已經公布咗咧，其實佢嗰個 20% 嘅載力咧運載力嘅話咧，其實大部分都喺東亞、南亞或者北亞嗰上邊嘅，所以喺短途線上邊嘅話，其實佢係維持翻一定嘅運載力。其實佢喺歐洲澳紐同埋美國嘅話咧，頭先都講過啦，喺歐洲澳紐其實佢係至到3月31號嘅咧，貨機都係會取消曬，咁係剩翻就係一個禮拜七班嘅貨機去美國嘅啫，咁其實同佢全盛時期，即係話一個正常時期比嘅話咧，係成30多班嘅貨機去美國嘅話咧，咁可以大家想象到嗰、那個缺少嘅倉位係幾嚴重嘅。 嗯，頭先話價格上面咧，對於消費者嚟講。 價格上面嘅話咧，其實我哋預估業界上面都預計到咧，會有3-4成嘅物流成本嘅上漲。咁其實喺商家角度嚟講嘅話咧，因為個成上升嗰個幅度都頗大嘅話咧，都會轉嫁翻落去消費者度，呢個係毋庸置疑嘅。 幅度係幾多？ 3-4成。 你先話成本啊嘛，即係交通運輸嘅成本啊嘛，落去價格嗰度咧。 價格嗰度都係會將個成本擺翻落去嗰個消費者度嘅啫，都係將個成本。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啱啱倾过咧，就系刘浩然，就系货运物流业协会主席嚟嘅。咁啊，讲到一啲货运嘅航班少咗啦，咁导致一啲货品嘅供应同埋成本上面咧都增加咗嘅。你又点睇1872311？另外，寻日都讲到关于屯门区就出现新冠疫苗新冠嘅病毒嘅隐形传播链啦。咁见到区内多个点都要纳入呢个强制检测。政府寻日咧起咧就喺区内咧系有成10个检测点啊，不过都仍然系见到多个检测站咧系有排长龙嘅情况嘅。请一位熟悉区内嘅情况嘅嘉宾同我哋倾，有屯门区议员殷兆南，早晨。 系早晨，你好，主持人。 早晨，殷兆南，可唔可以讲下寻日市民等呢一个嘅检测嘅情况，系咪都系差唔多啊？同前日比 嗱，我前日同寻日都有落区去睇嘅，特别我个选区咧，兆禧园咧，因为之前佢都要做一啲即系强检咧，咁变咗前日同琴日都一直都好多人去排队，咁我肉眼见每一个时段都枕住有几百人排队，大约起码都要排两个钟。甚至乎如果繁忙時間要超過3小時咯， 個個站都係要咁耐嘅。 我依個站已經係相對少啲嘅，即係以我所見，應該去到兆麟啊、市中心、安定啊嗰啲站，直頭係要排5-6小時嘅高峰時期。 嗯，有冇聽到啲街坊反映個意見係點咧？佢哋係真係即係本身屬於強檢嗰類人咧，定係佢自己走落嚟驗，導致多咗人嚟做檢測咧？ 嗱，尋日嗰個信息都好混亂嘅。因为前日啊张竹君医生呢一讲到话屯门区嘅街坊应该要去做个检测之后呢，咁寻日呢就有大批嘅街坊呢就落咗去做啊，咁佢嘅部分系需要强检嘅，部分呢就系、是、根本系接到个呼吁啦，咁亦都有部分呢系因为公司要求所以佢去做检测嘅，咁个情况都相当混乱，亦都嗰啲信息呢都唔系好清晰啊。咁变咗啲街坊就都枕住有个疑问囉。 嗯，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啊张竹君医生都有提到话其实啲居民可以去区外嗰个验㗎喎。呢个建议点睇呢？ 其实区外区内都其实无补于事嘅，因为你每个区其实枕住都系咁多人啦。第二佢譬如佢工作佢需要系跨区去其他区嘅。佢可能要上昼翻工前或者放工后去翻到个区去做，咁变咗其实同埋你其他区嗰啲检测中心咧，个开放时间都同本区差唔多，可能朝八晚八啊，朝十晚八，根本佢哋都未必啲街坊未必就到时间去做嘅。 而家最新见到政府都喺呢10个检测站系延长咗嗰个服务时间，你有留意下呢、這个？ 系 吓，帮到几多咧？预计今日？ 其實幫到唔係太多嘅，因為頭先所講有啲街坊佢即係可能早出晚歸咧，好早翻工就好遲收工，亦都因為屯門公路咧好多時都塞車，佢翻到嚟可能都超過8點，咁佢延長到8點啊，咁其實嗰個情況都無補於事。咁我覺得其實應該要開多啲唔同嘅一啲社區中心啊、體育館啊、運動場去做多啲檢測中心咯。 有冇咁多場啊？喺屯門區內， 其實屯門有好多嘅，有體育館啊，有啲運動場啊，甚至乎啲空置校舍咧，都係啲政府物業嚟嘅。其實佢要徵用呢啲地方去做咧，亦都可以好快嘅嚇。 嗯，但有冇咁多承辦商咧？即係佢哋又要事後再檢測噶嘛，唔係淨係撩完個鼻嘢就算噶嘛，即係都要再做嗰個啲容量。 係啊，咁又要交翻俾政府去處理啊。但係如果佢呼籲到咁多人去做咧？其实佢要做好啲配套先，即系一次过去呼吁咯。因为屯门区都50万人，如果而家嗰十个检测站，每个检测站都要做50000人嘅人流，吓、啊，实际做唔做得掂咧？好睇呢两日睇到系，其实情况系唔理想。 嗯，有冇睇到啲街坊甚至都即系担心多人会有更大嘅风险咧？传播方面， 其实眼见咧，佢嗰啲人流咧。做唔到1.5米距離嘅，咁啲街坊企喺度幾個鐘，第一佢又饑寒交迫啦，因為嗰啲等候地方都係露天啦。 嗯、 第二咧，佢都擔心會唔會喺嗰個檢測頭輪候檢測嘅過程咧，會感染啊，都好多街坊擔心㗎。Okay. 好啊，唔該曬，殷少南，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殷少南就係屯門區議員，講到屯門檢測嘅情況話有隱形傳播鏈，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教父其中一句最经典的对白是维多·柯利昂那句，我会开出一个令他没办法拒绝的条件。一个威名远播的黑手党老大讲出这句说话，当然会令人心寒。但是教父之所以可以建立起柯利昂家族的事业，不是只是靠拳脚刀枪就可以成事。 小说开首就清楚表明，任何人只要愿意诚挚地尊称他一声教父，他就会替你排难解忧。手段就是先给对方一个慷慨得难以拒绝的理由，若然不从，那就后果自负。事成之后，你都不需要马上就报答他，但要永远记得自己欠教父一个人情。日后只要教父开口，你就冇办法拒绝偿还呢笔欠债。 呢种冇办法拒绝嘅因果循环，可以话系成部小说嘅核心。如果留心睇嘅话，可以见到小说嘅封面画咗一只操控住扯线木偶嘅手，只系嗰啲牵线连住嘅唔系木偶，而系英文嘅教父一字。由此可以知道，教父系一个关于宿命论嘅故事。 麦可从故事开首就以大好青年的姿态出现，他为人正直沉稳，自愿加入美军为二战效力，还赢得勋章回国。尽管教父希望他将来继位，但他一直同柯利昂家族的黑帮事业划清界线。讽刺的是，作为战争英雄的他，在战场上杀的人又怎会比家族少呢？打从一开始，麦可就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甚至比他家里面那两个渴望继承父业的哥哥更多。 命运的牵线由故事的开始就已经紧紧地绑在麦可身上，无论他怎样逃避，怎样反抗，最后都只是被牵着鼻子，一步一步地登上教父的位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由新语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鉴于新冠变异病毒 Omicron 传染力强，因此建议有长期病患或者在高危地方工作等的市民可以戴两个口罩作保护，但并非建议人人都敢做。他说 N95 口罩虽然保护性较高，但戴时会较辛苦，本港数量亦不多，而戴外科口罩通常有空位不太贴面，因此建议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外加一个布口罩，令外科口罩更贴面，也都不用同时戴两个外科口罩。 另外，昨日有初步阳性个案，曾经同确诊者同一时段在铜锣湾一间火锅店打边炉。阮国勇同另一名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都认为，打边炉不会增加传染风险。许树昌估计可能因为坐得近或者餐具受污染所致。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说，外国的研究显示，为5至11岁儿童注射5至10毫克伏必泰新冠疫苗，已经可以达到有效中和抗体水平。参考英国的做法，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本港5至11岁儿童接种成人伏必泰疫苗的三分一剂量。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其他疫苗药物亦会依据成人的研究数据，在儿童使用时减少抽取分量，实际操作上亦不难做到，而且可以由医生临床决定，但需要有标准运作程序和严谨的训练，由指定接种中心受训练人员负责打针。他說，希望當局可以在農曆新年前後就兒童接種伏必泰開始做準備，期望5至11歲群組的接種率可達七成以上。政府完成香港仔漁光道68號石牌灣村、碧朗樓和油塘崇山街8號希台一座的強檢行動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指出，一名曾經住在碧朗樓的初確患者初步顯示帶有變異病毒株。政府昨晚7點起圍封大樓，派員為2125人進行檢測，到訪733戶中有29戶無人應門。另外，政府因應一宗初確個案，昨晚7點起圍封希台一座，政府派員為大約330名居民接受檢測，到訪大約165戶，當中有50戶無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正係檢疫或隔離的住戶，或有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無人應門的個案。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9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124宗。河南的安阳、许昌、郑州等五个地区合共录得76宗，天津的津南区和河西区有41宗，陕西西安和广东深圳分别录得6宗和1宗。内地亦在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等7个城市共发现66宗境外输入病例。內地至今錄得104,379宗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96,200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早上大致多雲同埋清涼，下週漸轉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7点，升85点，成交金额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融创中国系9.96，跌咗1.82。友邦保险82.8。升个4，腾讯控股479.2，跌个6，希马眼科6.56，跌6.2，阿里巴巴133.2，升2毫，美团是222元，跌5元，药明生物92元，跌7.5毫，汇控中国平安62.3是升了1.25毫，盈富基金24.58，升8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92， 日元 14.55，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51， 人民幣 6.358， 英磅對美元 1.371，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72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7点，跌咗237点。港金报16,9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49美元，卖出1,82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再同你讲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大半个钟之前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第一带仲系挤塞，车龙系未消散嘅，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咁另外咧，宝林路出翻去秀茂坪方向，跟住马油塘村呢一段咧都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康盛花园。后少少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跟住翠林路呢一段咧亦都仍然是挤塞啦，车龙排到去宝林村。清水湾道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呢一段挤塞，车龙系排到去宝宁路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咗大半个钟啦，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咧就过晒啦，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咁而家宝林路出翻去秀茂坪方向，近住马油塘村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康盛花园。后少少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跟住翠林路呢一段咧都仲系挤塞，排到去宝林村。清水湾道出九龙，近住亚公湾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去宝宁路啊！咁揸车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咁喺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因为有爆水管，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一段全线封闭。加路连山道去香港大球场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嘅唯一行车线啦，都系需要封闭。就系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因为有爆水管。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一段全线封闭，加路连山道去香港大球场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咧，唯一行车线都系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到落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腾龙台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1月13日，港大男生初步确诊，曾与染疫者同场用膳。食肆内怀疑出现传播， 专家委员会建议为5至11岁儿童接种1/3成人剂量伏必泰。 林郑月娥建议政策局增至15个，下届政府可考虑设副司长。 约翰逊就封城期间出席聚会道歉，工党要求约翰逊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針對屯門懷疑出現隱形傳播鏈，咁見到區內多個地點都納入強制檢測，咁亦都有成10個嘅檢測點啊。尋日開始，不過仍然見到尋日有一啲排長龍嘅情況喺檢測方面。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顧和衛生蔡健明，早晨。 早晨啊，林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蔡健明，点睇近呢两日有啲要强检啦，有啲就系经过政府呼吁大家去自愿做检测啦。咁见到排嘅做检测嘅人数都几多噶，点睇呢个情况咧？ 是，首先要好多谢屯門嘅居民或者喺工作嘅市民啦，佢哋係非常之踴躍同埋熱心啦，就去不論係透過我哋嘅呼籲去自愿去接受檢測啦，又或者係收到一個安心出行嘅通知，或者係我哋嘅強制嘅檢測通告之下咧，就去做檢測。因為呢個檢測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哋喺屯門區咧，因為係發現咗較，你可以話係較遲啦，就發現到呢個愛定嘅商場入邊嘅藥房咧係出現咗有一位患者。咁而因為佢追翻轉頭嘅時候咧，個時間用咗比較長少少，因為佢自己有個感染，但係佢可能冇通知到醫生等等啦。咁係令到这个时间长了一点的话呢，又由于 Omicron 这个感染的能力是非常高，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呢，其实我们试过一个星期是传到四代的。咁所以咧，我哋係非常擔心屯門入邊咧係有多過一甚至多過一個嘅隱形傳播鏈。咁所以比較廣泛嘅一個檢測咧，係有助我哋去盡快揾翻出嚟咧，係希望達翻至我哋全港能夠去翻清零嘅情況，等我哋香港人咧係可以即係回復翻正常咧。咁所以好多謝屯門嘅市民咧係用咗去做呢一個工作啦。咁就住檢測能力方面咧，我都明白嘅。其實我哋都已經盡力啦，就係將我哋嘅檢測能力咧，盡量提升，以至到係特別係為屯門區嗰邊嘅服務嘅市民去服務啦。咁我俾啲數字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啦。咁其實我哋以往嚟講咧，喺未爆發呢一次嘅疫情 Omicron 未進入社區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大概係每日做緊全香港啊，即係做緊3万至4万個檢測嘅。咁我哋其實咧喺屯門咧，在1月11日即前日啦，其实就已经做到17000几个嘅检测。在1月12日呢，屯门自己呢做到32900个检测，而全香港我哋做超过100000㗎啦。咁我哋今日呢其实再增，我哋再会轻微增加到一啲检测量嘅。喺屯门区呢，我哋希望做到40000个检测。咁喺呢一方面呢，我哋都係尽量配合啦。第一就係话我哋其实都好，因为追逐呢个 Omicron 呢係要争分夺秒。市民呢好踊跃支持我哋嘅出嚟呼吁出嚟做检测嘅时候呢，我哋其实都係即時咧就去增加個檢測量，不過一啲檢測嘅站咧，始終係需要時間去設定啦，同埋咧亦都係有時咧係我哋都啲要排隊嘅地方亦都未必最理想嘅，咁我哋都明白，咁亦都係喺度增加緊。咁譬如咧，尋日我哋又已經能夠係增加到10个檢測點啦。咁有個別嘅檢測點，因為尋日朝早先至開始擺檔啦，我哋所謂嘅。咁所以咧，今日咧佢哋就會真係由今朝8点钟其實已經全部都開始運作啦。咁亦都咧最大個兆麟嘅社區會堂咧，就今晚會做到10点钟，而當10点钟截咗龍之後咧，檢測商都好好嘅，就會繼續去做呢個檢測。咁就希望咧盡快去消化翻我哋依一個喺屯門嗰度需要做大量嘅檢測量啦。 其實尋日咧都好似你咁講啦，數字上面11号咧屯門啊17000个，去到12号已經30000几个，已經加咗好差唔多成倍咁滯啦。其實根本嗰個檢測量方面，你哋仲有冇空間再加多啲嘅檢測量咧？而家即係最新就話今日希望可以去到40000啦。咁其實我見都係喺個檢測嘅時間服務時間嗰度延長咗，加个站有冇空间加咧？ 屯門區確係有啲困難，其實咧，我哋都參考咗我哋喺第四波度嘅一啲嘅經驗嘅。喺個別嘅地點，屯門咧，我哋因為如果譬如做過一啲嘅封樓嗰種嘅檢測咧，其實佢有可能喺地下度可以再做小型嘅比較目標為本嘅檢測嘅點小站咧，都可以做到。但係如果再要做呢啲檢測站咧，因為我哋以往都喺第四波嘅時候都有經驗啦，就我哋對一啲通風嘅要求啦，對於個場地排隊啊等等咧，都有啲需要係去預防個感染啊，因為排隊都真係人多嘅地方嚟噶嘛，咁所以咧要再增加 十個以上嘅站咧係有困難，咁但我哋都有兩幾個嘅特別嘅措施都幫助嘅。一個就係其實如果可以唔需要喺屯門區度做嘅居民啦，因為有部分居民都可能會翻工嘅仍然，咁其實我哋其他地區嘅檢測嘅站咧就冇乜人龍嘅，某程度上高，亦都可以喺網上高度預約嘅，咁所以可以係睇睇喺唔同嘅地點度，其實我哋都會開放翻俾只要你話你係屯門區嘅居民咧，都係免費檢測噶啦。咁第二咧就係我哋都明白有部分市民咧都係擔心話啊個強檢命令我一定要今日做喎、咁又由於 Omicron 嘅關係咧，我哋的而且確特別喺頭嗰四日咧嘅階段咧，我哋係需要日日做，因為如果唔係咧，會捉唔到個隱形傳播者。咁喺呢一方面咧，我都明白到，如果就住個強制令嗰度咧，我哋係會酌情處理嘅。特別係老人家嗰方面咧，我哋係擔心佢哋都唔好為咗呢件事太擔心。但係我哋仍然係好熱烈同埋強烈去呼籲，同埋希望咧屯門嘅市民係盡量幫手去做檢測，因為咧能夠盡快揾翻個隱形傳播鏈咧，係可以令到我哋有辦法係真係停到今次嘅 Omicron。咁我哋希望都係愉快過年啦，但係我哋都唔樂觀，需要做多啲檢測先至做得到呢個工作嘅。 Okay. 但我想問咧，地方方面，頭先見啲區議員都話其實體育館可以係再加嘅，你哋嘅評估係咪呢啲位冇得再加咧？同埋始終見到屯門都多老人家嘅，係咪要繼續排除長隆呢個情況都要維持十幾日咧？ 我相信十幾日就唔會嘅，因為我哋真係係比較重喺頭幾日嘅，所以依幾日係真係個高峰嚟嘅。不過如果有個別嘅體育館仲係能夠去睇嘅，我哋都願意睇。不過因為設定嘅時間都要一啲時間，同埋要去考量翻嗰個地點嘅頭先講啦，一啲通風嘅系統啊，或者係做適唔適合做個檢測，同埋香港其實我哋本頭先都講啦，我哋都已經將我哋差乎三四成嘅檢測力咧，依個用咗喺屯門度嘅，咁所以可能亦都如果真係能夠係離開屯門嘅市民，如果真係譬如翻工嘅市民咧，能夠去其他區度幫手做檢測咧，都係可以幫到咯，因為好坦白說。我都唔夠膽講話個疫情咧，係咪淨係可以係控制喺屯門區度？雖然依家未有，譬如我哋其實大家如果稍有印象咧，喺屯門之前咧，我哋其實喺維園咧又做過幾個嘅好大型嘅流動檢測站，因為係由維園跳舞個群組嗰度引申啦。咁其實我哋依家都仲喺個別嘅地區，譬如北角啊，甚至係南區啊，開始係出現到一啲嘅個案咧，我哋都有啲檢測能力係需要去預留翻喺嗰啲地方。又或者夜晚的一些的封樓的行動，我們都是因為這些全部我們都是經過我們的風險評估，希望是能夠用減少到市民的滋擾，但是同時間是盡快盡量廣泛地去捉隱形的傳播鏈、okay. 這個是我們希望做到的目標、不是那麼容易，但是也很多謝市民的合作啦、我們其實個案追蹤都是做得很謹慎，能夠令到我們現在的個案是沒有幾何咁上咧，其實好重要，但係要追嘅時候就係大家都要市民嘅合作，其實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如果講檢測方面咧，我哋一定係希望我哋能夠盡量配合，令到市民係容易啲去做檢測，咁樣先至做到嘅工作啦。 蔡建明，我想問一下，其實啲老人家如果真係測唔切，有冇任何法律後果？同埋喺行政上可唔可以，即係而家排長龍啦，係咪起碼可以派飛啊等等，令到佢哋唔使真係企喺度等咁耐咧？ 就住派飛先講啦，因為咧我哋都研究過，其實我頭先講咧，我哋都參照咗唔少我哋以前嘅經驗，喺個別嘅因為依家依幾十個嘅有九個係流動檢測站啦，有一個就真係比較社區會堂嘅大型嘅檢測中心啦。佢哋嘅環境如果要做派籌嘅方面咧，係比較困難啲，因為通常派籌會導致有兩倍咁多人嚟嘅，因為佢派完個籌又要再翻轉頭等等啦。咁所以其實喺網上嗰訂係最好嘅方法嚟嘅，本來。咁但係我哋都會盡量去靈活處理，點樣係話特別係老人家有冇辦法係令到佢唔好需要排咁長時間，或者佢需要有時個別需要休息一下，或者甚至去下洗手間啊，我哋點樣幫咧？咁其實我哋啲檢測嘅員工嘅同事啦，以至到我哋民政事務處嘅同事咧，都好幫手喺呢啲地方度盡量去協助。就住法律嗰方面咧，本身如果老人家 在其實有兩種，一種是透過自願，那些就當然是自願性質，如果是有安心出行的通告，通常是因為個強制檢測令提到的呢，本身是 有法律效力的，不過我剛才都提及我們會是靈活處理，是特別希望是見到這個屯門那個情況我們是知道的，我們講到尾都是希望是說屯門的市民出來做檢測，就不是希望說要即罰人的，咁所以我哋係會盡量去靈活處理，同埋酌情去唔會特別去喺老人家嗰方面啦，就去檢控咯。咁同埋，但係檢測係真係能夠幫到 Omicron 嗰個偵測，同埋係斷咗個隱形傳播鏈咧，我哋會盡量做嘅。 好啊，唔該曬蔡建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蔡建明就係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胡衞生，休息一陣。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又想讲一讲关于疫情嘅一啲个案啦。见到咧之前确诊嘅黄思雅啦，咁佢参加完洪慧敏嘅生日会之后，第二日咧其实咧就同另一位32岁而家都系确诊嘅人士去过铜锣湾嘅一间餐厅嗰度咧系打边炉噶。咁而家就话同一个时段在场，但系其实唔同台嘅话，相隔成大约一行嘅一个港大男仔咧都话初步阳性。喺打边炉嘅餐厅，咁见到卫生防护中心都话涉及到打边炉传播啦，就可能是一些的雾化，咁就令到个传播更加易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先，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梁子超医生，讲到打边炉，系咪真系会有所谓雾化而令到传播病毒易啲咧？你点睇呢个？ 你要睇先啦。嗱，譬如你打边炉嘅水咧，其实就滚嘅，咁嘅喺个咁高温下边咧，咁就基本上嗰、那个，就算咧病毒系即系染污咗嗰个打边炉嘅水啦，喺嗰度咧，其实唔使一分钟应该佢都灭活嘅，咁变咗佢出嚟嘅水蒸气咧，就应该冇问题嘅。但是其实我们所谓雾化呢，其实我们呼吸啊、讲嘢啊、唱歌又好啊，不是一定咳嗽啦，咁其实都是可以呢，是产生嗰个雾化程序嘅，就不需要个打边炉嗰啲蒸汽嘅，一两样嘢其实是两码子事嚟嘅。不过你打边炉就避免唔到呢，大家就围埋个炉边，同埋仲有一样嘢，就时间就通常比较长啊，即係你打边炉有六啊咁样食呢，咁你又会增加嗰个病毒排放量咁解嘅啫。如果佢係会顺住嗰啲嘅气流呢，亦都可能会带到啲附近嘅台度呢，都係一啲嘅因为近距离传播嘅问题。因为你气流带到另一张台度呢，佢又冇可能即係话係咁容易是能够被稀释的，因为现在我们用緊嗰个嘅稀空气嘅稀释嗰个呢，譬如一个钟头换六次气呢，咁其实諗下一个钟头换六次气，即等于十分钟换一次，五分钟就係换咗室内嘅一半空气，就算你100%有效都好。即係话你喺五分钟先至能够将嗰个即係话病毒嘅浓度减一半。咁如果有气流将嗰啲嘅气溶胶呢，係有病毒气溶胶带到另一张台呢，咁就仍然可以有机会係将感染传播嘅。所以其实就係话始终就係好多时候我哋係控制呢啲所有嘅风险嚟讲呢，其实最有效嘅方法呢係避免个暴露。即係其實好多地方都係而家好多時候強調好多，譬如話你係嗰個空氣嗰個流通，同或者個口罩啊各方面嘅嘢咧，佢哋唔係冇用，只不過咧就係話一個比較上最重要嘅嘢就係話咧，如果你能夠減低咗你嗰個暴露嗰個風險咧，呢樣嘢就係絕對100%有效，其他嗰啲咧，就根本上就是话嗰个嘅效用呢，都系话系一定喺而家都唔会话系十足嘅，一定都系有各自嘅问题。所以呢，如果我哋无论喺外防输入都好，或者喺嗰个控制我哋高危场所，就系话最紧要啦，系减少即系话出 現在啲高危場所度咧，嗰度先係一個最重要嘅嘢。而外防輸入都係啦，你盡量係控制咗喺外來輸入嗰個個案數目咧，呢樣嘢嗰個嘅效用就一定係絕對嘅。其他啲方法咧，始終都好容易有漏洞。當你比起係太多咁人，譬如走到你機場咧，咁計遲早出事，台灣一樣咁出事嘅啫。 嗯，另外就想講另一個個案，就係、是、屯門藥房嗰一家四口啦，而家都係話感染咗啦。咁啊，見到包括話東主同懷疑係而家嗰個病毒源頭，就係、是、嗰個國泰南機艙服務员去过药房嘅咧，就停留过五分钟，两个人都有戴口罩嘅。见到咧，袁国勇教授就话：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戴两个口罩，增加个保护啦。你又同唔同意咧？两个系外科口罩啦，佢初都讲。 呢个系有少少要值得商榷嘅，因为嗰、那个我哋普通嘅外科口罩最大嘅问题其实唔系嗰个过滤嘅问题，所以其实就唔需要戴两个外科口罩咧，而系增加嗰个保护力嘅。最主要就是話佢嗰個貼面功能差，側邊流氣嘅啫。如果你能夠選擇一個好嘅外科口罩，貼面貼得好嘅，即係自己如果貼面唔好嗰陣時候，你可能會係嗰兩條繩入面咧，將佢打個棘，將佢再扯緊啲咧。咁你貼面貼得好，吸氣嗰陣時咧，你見到口罩笠入去，吹氣嗰陣時係彈翻出嚟咧。咁嘅情形咧，其實佢都會大大增加咗嗰、那個，即係話你嗰個係減少個源頭嗰個嘅污染源頭控制啦，同埋自我保護都會增加。呢、這個就會比較實際啲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好高危嘅情況咧，咁當然喺醫院入面嘅，如果你睇一啲嘅新冠肺炎嘅病人啦，從事一啲步驟嗰啲，就應該戴翻 N95 㗎啦，就唔能夠咩啦。如果你話係喺啲特殊嘅，譬如話你免疫系統低，有啲特殊嘅考慮，入面有啲病人咧去一啲高危情況咧，咁嗰啲我哋都會建議佢咧，如果係淨係話係間中使用嘅，都最好都係用翻 N95 咧去嗰啲地方。但如果你要長期咁使用咧，其實 N95 咧其實就唔係好適當嘅，就算喺工作環境咧，其實都辛苦。喺一般嘅即係話我哋嗰、那個。是社交一般嚟用咧，我哋都用翻普通外科口罩啦。咁美國 CDC 其實就建議咧，如果你要改善嗰個口罩嗰個貼面嗰個功能咧，你可以戴多個布口罩喺出外邊咧。因為布口罩咧，一般嚟講咧，佢嗰個就會比較啲我哋啲積氣嗰啲口罩入邊咧，你容易將佢收緊啊。咁你個貼面功能咧就會好好多，咁就會係令嗰個功效會增加啦。Okay. 如果有啲想話係增加自己嘅保護嘅，都可以考慮嘅。咁、但係我都係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咧個口罩係好有用，但係唔係萬能。最緊要就係話咧，你唔好即係話係盡量，尤其喺呢一兩個禮拜咧，盡量減少佢一啲嘅高危嘅地方咧。其實呢樣嘢最有效嘅， okay. 就算啲食肆都係，你食肆入邊，如果你將嗰個容量能夠減到一半，出現嗰個傳播源減一半，根本上暴露嘅人都減咗，即係話係又減一半咧，兩樣嘢成埋咧，其實嗰個風險已經減咗七成幾嘅。 嗱，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好似就未有一個所謂海嘯式嘅爆發嘅，但係睇啲個案都保持住有啦，每日都咁啊，你覺得係受控未咧？仲有一分鐘到，你講一講。 我諗講受控，我諗係真係言之尚早，同埋有好多危險信號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家陸續發現啲個案咧。佢其實我哋都要好耐先揾到嗰個傳播，即係相關嘅關係，同埋佢哋發生一個幾禮拜、兩個禮拜之前，亦都有大量可能共同暴露人咧，仍然喺個社區度咧，我哋都唔知道佢係揾到。而呢個新冠肺炎咧，個隱性傳播又係呢個 Omicron 有一個絕對重要嘅嘢，所以而家咁覺得話佢個疫情係一個好轉，未有幾何式，呢樣嘢係俾個公眾一個誤導，以為咧我哋所有嘢咧係已經係話控制得好咧，咁其實呢樣嘢反而係最危險。 OK， 好啊，唔该晒梁子超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子超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头先讲到袁国勇教授，港大微生物。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佢就系寻日见传媒嗰阵咧，话建议市民咧可以考虑戴两个外科口罩，增加保护力啦，过滤能力啦，话系值得考虑嘅。咁啊，其后回复一啲报章嘅时候咧，都话其实可以戴一个外科口罩，再加呢个布口罩，就特别建议一啲高危人士，好似系机场职员咧，可以采用呢个方法啦。咁佢解释话，用布口罩咧系可以压紧外科口罩，贴实咧用家嗰个嘅面部。今日同大家讲好多有关于疫情嘅情况，讲下天气啦。而家外面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咧系66%嘅。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节目时间够，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